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尧舜生，汤武末，桓文靖武，古今来多少角色，日月灯江海游，风雷敌鼓，天地间大戏一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守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赵亮。在大石栏纪晓岚故居的旁边啊，有这么一块地标石，正面呢是由京剧名家王金禄先生书写的“京剧发祥地”五个大字，背面呢是由京剧名家马铁汉先生所作的《京剧发祥赋》啊。咱们今天节目呢，就且来给大家读一读这一篇《京剧发祥赋》。乾隆寿诞，举国祝喜，徽班进京，北上献艺，扮相造型，端庄秀丽。高歌一曲，二黄嬉皮，每日开锣，座无虚席，从此扎根，宣南跑地，大石栏街声誉鹊起，茶楼戏园次第栉比，名爵荟萃，乐业安居，流派纷呈，提升演技，国粹传承，科班林立，复社率先，宾庆相继，人才济济，绵延庆济，国之瑰宝，世界称奇，梨园文化无与伦比，京剧艺术发祥此地。从这字里行间当中呢，给我们传达了京剧艺术的开端啊，这样的一种信息。不过呢，说京剧艺术发祥此地啊，看来啊，在这个地方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和京剧艺术的历史脉络。那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就来跟大家好好的畅谈一番。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直播间啊，真是这个欢聚一堂啊，有三位重量级的嘉宾。首先介绍一下，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的代表性传承人钮维标老师，欢迎钮老，欢迎您。 谢谢。 嗯，来给我们听众问个好哈。好啊，接下来在钮老身边的是西城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张云裳女士，欢迎，欢迎张老师。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在钮老的这边呢是三庆园的董事长李永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啊，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三位啊，我们来聊一聊咱们京剧的发祥之地啊，看来这里边是有特别多的历史文化和故事。咱们呢闲话不能多说啊，今天时间有限，咱们就要请钮老好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地方有怎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正式开聊之前，先请张欣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问题先抛给大家啊，咱们带着问题来聊好吗？ 嗯，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请大家来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互动啊，咱们先来听听上半段的这道问题。 嗯，中国第一部电影拍的是哪部戏？ 哎 ，A. 定军山 ，B. 贵妃醉酒 ，C. 花木兰。 好啊，咱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拍的是哪一部戏？定军山、贵妃醉酒、花木兰，三选一。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确实啊，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啊。牛老已经，刚才问了，已经是86岁高龄了，是咱们京剧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再次欢迎一下牛老师。 是是 牛老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地方为什么被称为京剧发祥地啊？ 牛老来讲， 那个今天呢，我受聘呢到这儿来呢，讲一讲啊，这个北京这个京剧发祥地的情况。 嗯， 如果说北京是京剧的发祥地，那么呢，北京的宣南和前外啊，现在都属于西城区，就是这个发祥地的中心。今天我想给大家呢从三个方面呢来简单的说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一块地盘啊，可以说呢很多的京剧大师都是诞生在这附近的。而且呢有些世家的从南方啊，他叫安苏湖，就是安徽江苏啊，和这个湖北，由这些地方来到了北京呢，定居也定居在这一带。 嗯， 清代呢，对于这个演戏的人呢，是列为下九流的，所以呢，不是一个不像现在啊，我们都是这个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那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演员呢，昌优立足，都是属于啊。低下的下九流，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到了北京啊，这些个京剧艺人所住的地方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有一个说法叫人不辞路，虎不离山，唱戏的不离韩家坛。 嗯， 这个韩家坛呢就是在宣南，现在叫韩家胡同好事儿 啊。 那时候呢，很多的老先生啊，南方的老先生，刚才我说这几个地方老先生到这儿来，跟着徽班来了。 嗯。 后来呢，就没有走，在这里定居了，就是衍生后代了啊。很多的后来的这些个京剧的名家吧啊，都是呢。在北京诞生的，也就是在这一片的地区啊，是他的降生地。 嗯， 有一本书呢，也是清代末年的啊，叫《局部群英》，这本书呢，有记载了，有些个名家，他在名家的后头呢，都有一个住在那儿啊、 哦、 啊。我最近翻了翻这个《局部群英》啊，很多的。演员吧，他收入这个局部群英的记录啊，家都住在韩家坛。 嗯， 当然说是韩家坛呢，不只是韩家坛这个一块地方，就周围的周边的一些地方，像百顺胡同啊、石头胡同啊，这些地方呢，也都有这个京剧的名家居住啊。你比如说韩家坛，像有个鲍秋文啊。就是鲍福山啊、嗯、都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小生演员。 嗯， 后来呢有一位唱老生的是鲍吉祥啊、 哦、 也是我们中国戏剧校的九大教授之一。 嗯 啊，他那个时候啊后来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呢、啊、都向他请教啊、 哦、 就是这个他是鲍家的后人，他们那时候就住在韩家坛啊。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宋福寿，那就是宋继廷的前人。 嗯， 宋继廷是谁呢？是这个谭元寿的舅舅。 哦， 宋家的人，他也住在韩家坛，但是后来他搬家了。 嗯、 搬家呢，搬到这个西草厂的山西街。 嗯， 还是没离这个宣武区啊。这是这个宋家，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一位小生的名家的老师啊、 嗯、 是徐阿三啊、 嗯、 他是呢徐小香的弟弟啊，他也住在韩家坛。 嗯， 还有像迟运清，迟运清呢 就是后来的池月亭，到了后来他后代里头还有池世功， 嗯， 是这个上海的，到现在健在的池金生， 哦， 就是拍沙家浜的那个执行导演， 嗯， 他都是池家的人，他们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啊，也住在韩家台， 哦， 啊，最早的时候， 嗯， 后来呢搬家了，搬到这个前门外的校尉营， 嗯， 校尉营还没离开这块地方，还是啊，就是朱市口的这个西朱市口里头那个校尉营， 嗯， 啊，铺人社旁边， 嗯， 啊，这也在那儿。还有是陆玉凤，这个陆玉凤呢，也是呢陆家的这个前辈啊， 嗯， 后来他后代有很多人呢，都是在梨园街， 嗯， 都在梨园街， 嗯嗯， 啊。另外呢，这是住在这个汉家潭的，还有很多呢，大家呢不是太熟悉的，但是呢，当时呢， 嗯， 都是红极一时的著名演员， 嗯嗯， 因为现在的话说都是好角儿， 都是好角儿， 啊，那个， 嗯， 还有呢，就是附近，汉家潭的附近百顺胡同， 嗯， 百顺胡同就了不起了， 嗯， 百顺胡同啊，就是在陕西巷过去， 对， 这个地方啊。我都去考察过，在80年代啊， 嗯， 就是池景荣池老师啊，带着我和苏怡同志，我们呢考察过一次， 嗯， 啊，首先呢就到这个百顺胡同的程长庚先生的故居， 哦，哎呦， 这个程长庚了不得了， 嗯， 他是有人号称的京剧的鼻祖啊， 哎， 当然了，在他之前就有了， 嗯， 他是。名望最大， 嗯， 他是啊，清代末年的老生三顶甲的一位， 嗯， 啊， 嗯， 三顶甲呢是张二奎， 嗯， 是状元，程长庚是榜眼， 嗯，嗯， 余三胜是探花， 嗯， 啊，这三位就是他的程长庚呢，就住在这个。 这个您说 百顺胡同， 百顺胡同，啊， 百顺胡同， 嗯， 我们去了，现在呢那个地方还有， 嗯， 就是。他叫四珍堂科班， 嗯， 是培养的什么陈德林呐，千金福啊， 嗯， 都是四珍堂出来的，张长宝啊， 嗯， 现在这个地方啊，后来做了一个印刷厂的库房了， 哦， 啊，我们去了， 嗯， 这个由他这个四珍堂的这个地方往西走呢，就是。这个于振廷所住的， 嗯， 他的祖上叫于巨生， 嗯， 就是宾庆社科班的所在地。 嚯， 嗯，这四珍堂呢也有科班啊， 嗯， 叫四珍堂科班， 嗯， 也叫小三庆， 嗯， 啊。这是这个宾庆社的这个科班呢，也在这个百顺胡同， 嗯， 啊，那时候池月亭就刚才说的这个池运清的后人也住在百顺胡同， 住在这儿， 嗯， 对面呢，这他路南了。路北了呢是陈德林， 嗯， 也了不得，陈德林人都我们京剧界都称他老夫子， 嗯， 他也非常红的，他也是内厅的演员呢，啊，清内厅啊，升平署的， 嗯， 外学教习啊， 嗯， 像梅兰芳啊，王惠芳啊，都是他的学生啊， 嗯， 王瑶卿呢虽然跟他辈分差不多呢，也称以他做老师来对待， 哦， 陈德林， 嗯， 啊， 那就可以说这个几乎是京剧界的老前辈，可能最老一番的前辈，全都在这个地区工作还生活，是吧？ 陈德林呢，还说他后人还有呢，陈少林， 啊， 就是在跟马连良先生那剧团演的， 嗯， 这个叫就北京市京剧团，后来北京市京剧院， 嗯， 他也是，到了现在。他还有后代叫陈志清， 嗯， 是唱老生的余派老生， 哦， 而且呢，这个陈德林先生呢，又是余淑妍的岳父， 哦，好好好，这个关系啊， 他这个就是， 嗯， 都是亲戚， 嗯， 这个是呢，百顺胡同， 其实去到了那个百顺胡同， 啊， 百顺胡同， 啊， 就从那个 到了百顺胡同了，是吧？ 旁边有一个德寿堂， 啊， 一个药铺，进去 是是 往北走就是陕西巷。 这个今天张欣是就是随机的找了几位咱们听众是吧？就是游客是吧？ 在那个百顺胡同和陕西巷交界的那地方，还有一个浮雕，铜的。 嗯， 就是一个先生在那儿拉胡琴。 这是在哪儿呢？就是晋阳饭庄的东边。 对， 东边， 嗯， 就是 这个晋阳饭庄呢是阅微草堂，是纪晓岚的 那 一、 哦、就那个 也曾经呢、做过傅连城的宿舍、 哦、 啊，回头咱们介绍科班的时候再说他。 好 啊， 咱们听一听啊，今天这个张欣到了这儿之后啊，随机采访了几位游客啊，也不光是这个外地的，也有北京人。 北京的。 看来就是北京人呢对这个地方作为京剧的一个发源之地哈，也不是很了解啊。来，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您知道这儿为什么叫京剧发祥地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您不是北京人 是 吧？ 东北的、 哦、您呢也不是啊， 你采访北京人。 嗯，这有北京的吗？ 北京人少，北京人托过那老三那套队。 老先生您好，打扰一下，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记者。这儿不是有一个大石头上面写着京剧发祥地、您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儿是京剧发祥地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话都告诉你了。我才来。才来。在这休息。 为什么这儿是京剧发祥地啊？ 那从小他们就跟那京剧这帮演出的，就跟那长大的呗。就发源了。 这儿有那个戏班吗？以前有那个科班吗？ 有的是。 今天不开了。 这没，他们科班以前没说现在，是爸爸大爷，是吧？ 那国粹园现在没有人是吧？那国粹。 拿我小碗给我炒点饭来。没有人。每周礼拜二你来。礼拜二下午了啊！ 礼拜二下午有什么呀？ 有活动，吹拉弹唱。 是谁在这儿吹拉弹唱？ 就这帮老头老太太们。 哦， 不是正经跳班的。 跳友是吧？ 跳友。 哦，这国粹院现在谁管着呀？ 这给你俩，知道我们俩人了。 我去看一眼。 多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呀，这个张欣这一路很辛苦啊，我听得出来，基本上都不太怎么愿意搭理你，是吧？ 对对，我还问了一个人，我说那个就是当时我还没开采访机，我就先问的，他是说那个，这不是旁边纪晓岚故居吗？纪晓岚爱听戏呗，所以这儿就是京剧发祥地。 是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文化的故事，或者说是艺术的一个源头啊，有很多人他就是想当然，对吧？ 对， 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就是谁哪个地方最有名，对吧？大家就想当然的去联想哈、所以今天呢，刚才牛老跟我们一讲，原来说京剧为什么叫发祥地啊？这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诸多的前辈、诸多的名家啊，都是从这儿来走出来的。这里既是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这个也可以想见吧？大家这个散了戏之后啊，这个住的离的也都不远，是吧？咱们排练呀、沟通交流也是很方便的。但是我觉得也体现出来，就是那个时代，京剧艺人还是挺悲苦的，是吧？要求他们不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啊，只能在这儿来进行工作啊。那其实今天我们有这一期节目呢，除了我们要说这个源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在新时代啊，咱们的京剧艺术在今天我们是有更多的机会啊，来让大家能够听见、能够看见。那请咱们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其实正在进行当中的啊，是有咱们叫做京韵剧园，是吧？西城京剧发祥地的一个艺术季啊。 对。 那这个咱们这个艺术季大概这个活动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京韵剧园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是从9月1号到9月14号，为期14天，在西城区举办的。这个活动呢是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然后是由西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文委、西城区文联，还有大石栏街道，还有这个西城区新闻中心几家单位联合共同主办。我们全区应该说有30多家单位参与到了这个活动中。 那看来这个活动规模还是很大的哈。 对，然后我们应该说有6个板块，开闭幕式，然后有京剧进校园、京剧快闪、京剧论坛，还有京剧不夜城，这么6个板块。开幕式我们就是在9月1号的下午，在京剧发祥地的那个小广场来举办的。我们 对他的这个寓意还是很深刻的。京剧从此诞生，我们也希望从我们的2018的京剧发祥地艺术季开始，能够进一步推动西城京剧的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阶段。 嗯， 在这个开幕式上呢，我们请了很多的京剧名家，这个参加我们的出席我们的开幕式。开幕式里边，我觉得我们有几个环节还是很有寓意的。一个呢是发布了我们的主题活动的 logo 啊，因为我们是广播，大家是看不到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西城公众号，上边就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内容。 对，那上面还有好多领票的那个， 对对， 可以，大家想看一些戏可以在上面免费领票。 对对，然后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京韵剧园活动的主题歌。再有呢，就是我们请京剧的老前辈叶鹏老师为我们9岁的小星星的这个京剧，这叫什么爱好者，进行了授旗。 哦， 我们寓意是京剧的传承与发展。这个而且呢很巧的是，两位岁数整差了70年。 嚯， 我们希望是我们是希望京剧我们有70年的辉煌，在未来的70年700年继续去辉煌下去。这是开幕式。京剧不夜城呢，我们是在5个剧场安排了8场演出。这8场演出我们是精心的挑选的。那么5个剧场呢，有4个是和京剧发祥地很有渊源的4个剧场。这里头包括三庆园，包括广德楼、湖广会馆，还有正义祠。这个都是当年和一直应该说到现在也都是和我们的京剧的发展和传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梅兰芳大剧院，这应该说是新时代和我们京剧有关的一个剧场。我们的8场剧目的选择也是有寓意的。那么在4个小剧场里边，我们分别选择的是一出在湖广是经典折子戏，红桃山和打鱼杀家。然后在广德楼我们选择的是中外交流。那么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演员都有外国朋友。梨花颂是外国朋友唱的，非常的棒。然后我们的非洲的朋友给我们用京剧的京腔做了一个脱口秀。然后对，然后孙一鸣老师呢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苏三起解用英文、中文、日文3种语言唱。 他这个英文版我过去在电视上看过一次。 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对。然后广德正义祠呢，我们是非常传统的《霸王别姬》。然后我们梅兰芳大剧院呢，它是代表现代的。我们这个演出呢，也要是往前有现代发展的。所以梅兰芳大剧院，我们的几场演出是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风雷京剧团，还有票友。 好，那我们上半段只能聊到这儿了，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京剧的发源，一会儿见。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朝，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流行结合起来，很有特点的。喜欢看到的话，也是关注一下西城公众号，可以在那上头找到我们的快闪的视频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京剧进校园也是很有特点的，我们有在进西城的学校做讲座。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和北京四中网校联手，通过网络平台，我们给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华文学校的师生来进行京剧的讲座，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西城区发展京剧的活动中的一个起点。西城未来呢会用3年的时间来集中呢打造围绕京剧具有京剧艺术内容的有内涵可以体验的这个京剧路线。然后包括文创产品啊，还有就是一系列的都是围绕京剧的。我们3年，第一年叫这个启动，第二年是传播，第3年我们就是则重点是在传承。 那 你 这个京剧路线有规划吗？比如说现在已经想到有哪些点？ 有，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京剧路线的这个图，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以几个京剧名家的故居串联起来是一个主题的线路，然后在这个线路中可以参观可以体验，这个正在规划中。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西城的微信公众号。 好，您说的我都跃跃欲试了啊，但是我就是现在不能拿手机。一会儿节目之后马上我就关注这里边很多活动，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接地气，真的可以这样说啊。而且很有现代感啊，真的挺好的。那在我们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先生一直都没有机会说话啊，这就是三庆园的董事长李永生老师啊，也再次欢迎您的光临啊。这个我知道您是 谢谢 哎，您是一戏迷对吧，这个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三庆园给它恢复出来是吧，要给它这个重新的修葺啊，还要做京剧这件事儿对吧。那要说起三庆园呢，这也是当年有叫京城七大戏园其中一个是吧，还有之首这样的一个称呼啊，可见当年的这个景象。以及就是七大戏园肯定他们也都有很多的故事。那咱们这样还是先请牛老给我们先总体的说一下这个七大戏园当年是怎么样的一番盛世景象好吗？啊， 牛老师 这个 说七大戏园， 牛老师先跟我们说说七大戏园。 我先呢，首先呢要补充一句，就是京剧到底这个历史有多长？ 好， 一般呢，现在是200多年呢，基本的那说法呢是不太科学的。学术界呢有一个共识，就是呢，京剧呢现在呢应该说是有将近18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呢，它从1790年这个乾隆祝寿以后，它在道光的20年，就是1840年，这时候才开始呢形成了，到现在呢应该说呢还不满200年啊，就是180多年、这样呢就可以说呢这个京剧的历史呢还是应当说呢很长的啊，但是比起昆曲啊高腔啊它又时间又短了些个啊，所以我们必须啊把这个京剧历史的年份呢大致的有一个看法啊。关于这个北京的剧场啊，我要说说的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北京剧场都是在这个这一片地方，也就是宣南前外，今天来说都在西城区啊，都在西城区。先说三庆，为什么要把三庆搁在早上，因为三庆班是徽班进京的第一个，它是1790年从扬州到北京的啊，就是给这个乾隆皇帝啊弘历啊祝这个80大寿、他到北京来的三庆班第一个。然后呢陆续的还有四喜，还有和春，还有春台啊。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最早呢有人说四大徽班一块来的，不是，是陆续来的。三庆呢是第一个，也就是呢他跟这个三庆班跟北京的观众见面最早。所以呢这个剧院呢叫三庆。 三庆呢这个园子的周围呀、啊、就是大石烂这个街吧就有好几个。我把附近呢就是我也知道的或者我也曾经参加过远处的在这个剧场说说、 啊、 三庆的对面有一个庆乐庆乐戏院啊、 嗯、 曾经解放以后啊还有一段演了杂技了啊、 嗯、 以前呢也是在清末的时候有了这个庆乐。庆乐的再往旁边一走就是庆和。庆和呢是现在的瑞富祥、 哦、 商店、 哦、 布店、 哦、 这个布店呢他、哦、呀在庚子的时候啊、 嗯、 被火烧了烧了以后呢、 哦、 后来呢就改为庆和戏院到现在呢这庆和院没有了、嗯、啊再往 那现在这个庆和院是 没有了就是 没有了、 这个瑞富祥布店了、 就是瑞富祥 啊、 哎、再往西走呢、 嗯、 就是广德楼了 嗯 就是广德楼呢也是比较早的、 嗯、 啊有一度时间呢做了曲艺 对曲艺茶园、 哎、 是吧、嗯、 现在还在营业 嗯 如果呢要是到了门框胡同就是一拐弯到了门框胡同还有一个同和轩原来呢、 嗯、 他为什么叫他叫轩呢一个车子一个杆子那个 嗯 就是呢宫里头有同乐园所以他叫同和轩、嗯、 哦 啊这个呢这条胡同就是由西边往东边数广德 嗯 三庆 嗯 庆和 庆和 庆乐 嗯 那么再往前走就是到了大石烂东口 嗯 往南 嗯还有一个 中和戏院 啊 那太金梅常年演戏的地方 嗯 由粮食店出口再往南走是开明戏院 嗯 曾经做过这个电影演员叫电视戏影剧院呢叫势力、 嗯、 后来呢解放以后叫开明原来也叫开明、 嗯、 又恢复了、哦、这开明的是西朱市口的路南 嗯 再往西走啊就是那个快到了这个晋阳换装那儿了 嗯 它的东边有一个华北戏院就原来叫文明园、 嗯、 就是谭鑫培常在那儿看、 哦、 啊 嗯 这个圆明园的这个文明园的对面呢就是现在那地方叫几乎寺也叫还有个名字叫叫什么街是吧 嗯 他这还有第一舞台 嗯 第一舞台可了不得那是这个最新的剧场后来 原来上海的好像 上海就是杨小楼 啊 去了以后他回来后来烧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击鼓寺呢它叫柳树井、 啊、 是吧它叫柳树井、 啊。 这个地方呢第一舞台就是在虎方桥的罗马市的路南 嗯 路 南最大装的人也多一般的那会儿演什么义务戏啊合作戏啊都在这儿因为它卖票可以多卖一些个就是座位多。这就是戏院。刚才呢说的这都是那个西城区的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其他的像长安大戏院那时候也在西单的、 嗯、 西单牌楼的口上、 嗯、 啊就是长安街的十字路那儿有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的对面还有一个西单剧场原来叫海尔菲剧院、 嗯、 啊在西单呢再往东走呢是新兴大戏院 嗯 新兴大戏院再拐弯呢是中央电影这个电影院也是曾经演过戏 嗯 啊这个你看就多少剧院了啊 嗯嗯 我感觉到呢这个都是展示我们京剧演出的这个场所啊 嗯 而且呢那个时候啊而且都是这一个晚上啊就是我小时候吧我、 嗯 今年86我是48年开始学戏到今年整整70年。 嘿、嗯。 我小时候赶了一个尾巴、嗯、他那个时候啊、 哦、 天天演戏、 嗯、 每个剧院都开锣而且呢票房都很好、 嗯嗯、 都能够卖个有八九成啊或者是好戏都是、 嗯、 是满座、 嗯。 所以呢我刚才说的这戏院呢除了这个戏院以外就是 东安市场里的吉祥了， 嗯， 就这些东西的， 嗯， 我就别的不细说了， 嗯 啊，请这个李总啊再说说别的。 刚才听到牛老这一番介绍，我能品味出两点，因为大家看不到牛老的这个眼神啊，他在回忆自己小时候这个经历的时候啊，说到这些学员，我能感受到，其实您很怀念那个时代是吧？ 是相当怀念， 是看戏太方便了啊， 太方便了，一天晚上，那报纸上砸那个广告，戏剧广告也是，就是半夜呀、啊，半片啊、 嗯、 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隔着这个时代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那个年代可能京剧至于那个年代来说有点像今天我们看到电影院这种繁华，对吧？ 比电影院还多 还多是吧， 还多，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大众型的这样的一种的， 而且那有一个特点，票价很接地气 是吧， 很就是是亲民的啊、它不是很贵的，当然了一个一场戏呢他看戏的观众是很多的阶层啊，高阶层呢他在前头买贵的，而就是最后的比如说一般的咱们劳动者看戏他哪有那么多这承受力啊，哎他就买后头的，叫什么叫兔爷摊子，或者叫背大墙，那也按照现在话也就四五块钱一张票。 哎啊，正别说相声里边那个我们听的，还有听蹭戏的啊。 哎、对， 别说了。好，那刚才牛老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戏园，咱们今天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三庆园是吧？ 三庆园。 咱们这位大戏迷啊，李先生，您给我们讲讲这个。 这是三庆班为首的一个戏班 是吧？ 演出也是在那儿，他的这个、 哎、 历史也长。 嗯，那您就是给我们主要讲讲这个三庆园的历史，以及您啊为这个三庆园做了哪些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好吧？嗯， 好，谢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庆园吧。 嗯嗯， 三庆园这个呢，我们是从零九年九月份开始进行这个三庆园的这个历史的挖掘和这个翻改建的这个筹备工作。历时呢，大概其这个准备时间呢，四年多左右。 嗯， 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戏园文化展，这个票友的这个每周两场的票友活动，节假日的这个票友的演出等等这些活动。在区委区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吧，在2013年的十一月，经过咱们这个大栅栏琉璃厂指挥部的这个批准，咱们呢开始进行这个三庆园的呢这个整体的翻改建工作。 嗯， 历经这个两年多的时间， 嗯， 在这个2016年的8月18号，咱们这开始呢复建开园。 嗯， 在开园这两年多来的时间里吧，咱们这块在这个弘扬这个传统文化， 嗯， 传承这个京剧艺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或取得了一点成绩吧。 嗯，那我们就是开园，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开园之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向大家的呢？就是纯商业的吗？还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政府的扶持，然后上演是怎样的这个戏曲呢？ 咱们这块呢开园以后呢都是这个纯商业的 啊， 都是咱们建设呢是企业完全企业自筹资金， 嗯， 然后这块呢开园以后呢也是这个纯商业的这个运营， 嗯， 也是纯商业运营， 嗯， 三庆园呢是 效果怎么样啊？ 效果目前看呢、嗯，应该说还行吧， 还行是吧？ 主要现在呢是以这个每个月吧， 嗯、 有是京剧是有几场演出， 嗯， 三庆园呢是成立于呢1796年、 嗯， 到今天呢是有222年的历史了。 嗯， 他在乾隆年间呢他就已经存在了，他那会儿叫燕乐居、 嗯、哦， 徽班进京以后在1796年的时候呢是三庆班和燕乐居呢合作改造燕乐居为三庆园， 嗯， 开始呢以演戏为生，这个呢是1842年出版的这个梦华所部上面呢就有记载，今日三庆园乾隆年间燕乐居， 嗯， 其地西甚广大，右旗旁六合居一旗地等等，像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大师，像程长庚啊、谭鑫培啊，像刚才牛老师提到的这个前三丁甲、后三丁甲、梅巧玲他们等等，这些都曾在呢三庆园的进行这个轮转演出， 嗯， 包括后来的梅兰芳大师、马连良大师，包括 咱们一些像这个过去这个谭鑫培老先生提到的这个叫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会叫昆不如刘，昆不敌刘喜奎、男不敌梅兰芳。像刘喜奎进京演出的这个首场也是在咱们三庆园。 是的，那个我其实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关于那个铜光十三绝的。里面就介绍到这四大徽班进京，三庆班是第一个，而且呢，他是在就是给乾隆庆寿的那时候，他是在西直门附近，也就是高粱桥那块儿。给进，因为他那时候是徽班，他其实是没有资格到大内里面，到宫里面去演的，其实是在路边，所以就很被那个老百姓喜欢。 因为那时候祝寿啊，他在路上都搭上台子，由这城里头往城外走，路边上都有台子，无数的台，其中呢就有徽班演出的这个戏台。 对，那就是等于是一种普天同庆的一种感觉哈。而且其实在1799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一年，因为是这个国丧嘛，就是不允许这个在办上再演了。但是三庆班他因为他的影响力， 那时期叫国服啊，说白清唱，全国呢要停止宴乐，不能够再唱戏了，就只能够排演，就刚才你说的这个。 那艺人怎么办呢？ 国服期间，那就是艺人呢，那个时候就有的就做点小生意啊，还有的说白清唱就不化妆了，就在 就像这个相声里边唱这改行是吧？ 改行， 这是特别真实的一种情况，没办法， 皇帝故去了，就等于全国给他穿孝，叫国服嘛。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三庆园，我是想到前两年这个电影梅兰芳哈，就是上映的时候，它里边有一段故事，就是好像有人要杀这个梅兰芳是吧，要行刺他，拿出手枪来了，说这个历史上是真有这件事儿是吧，就是在这个三庆园当时这个园子发生的是吗，是有这样的， 是确实是有这么一档事儿。 这怎么会真没钱这么大仇啊，至于吗？这个 应该说也不是 也 不是仇，就是这个这个戏迷吧，戏迷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戏迷的一种崇拜。 好像还跟那个东皇有关是吧， 跟这个孟小冬 有点关系啊。 那个我今天还准备了好几段唱，都没来得及放。 没来得及，没事，咱们听一段啊。这个 咱们听那个孙玉民老师唱的那段吧。小姐你多风采，我为什么准备这一段，是因为那个荀慧生先生他在1964年的时候就在三庆园这个地方唱过烤红这一段。然后那个因为当时其实这儿已经成了那个工商什么一个局的那个， 当时是一个就是这大石栏商业职工食堂， 对， 但是那个戏园的整体的结构还没变呢。 那其实是荀慧生老先生在那唱的最后一场戏， 很有意义啊。那这样张姐，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呢上半段这个题目啊也没告诉大家答案是吧，今天我们聊的内容太多了，你要先把这个答案告诉各位啊。 定军山， 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到大石栏去去那儿就是逛街玩哈，我还看到是有几个剧院啊还有这个咱们这个大的这个宣传照，好像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某一个活动哈，还在宣传这个定军山。 而且啊，这定军山我跟你说，演出在哪儿演的呢？这个是丰泰这个照相馆，就在大观楼。拍出来以后，那年呢，为了给这谭鑫培呢祝寿了，就这个叫任景泰呢，是这个泰丰的这个经理，拍了片子。然后呢，那是最早的中国没有电影啊，黑一白的无声电影，就在大观楼演出，一演出就。大家说就红 了不行了。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再跟三位来聊了，非常感谢三位，以后我们有时间有机会啊再欢迎